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文。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心里心里有个谜。不知道看到这个题目大家会想起什么呢？可能想起流行曲，想起罗文，想起爱情里面的 Porsche 迷离。如果你这样想，我就恭喜你了，你是估错的，因为你可以听，你就可以听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心灵哲学。咁我哋一般都會覺得，我哋除咗身體之外咧，仲有各種感情啦、感覺啦、慾望啦、意念啦、信念等等。咁呢啲咁多嘢所構成嘅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心靈。咁但係心靈究竟係啲咩咧？同大腦、身體嘅關係係點咧？咁呢個就係我哋今集想探討嘅問題。咁喺正式探討呢個問題之後啦，之前咧，我哋要介紹下我哋嘅陣容。咁首先介紹我拍檔主持人啦，咁好耐冇見嘅楊俊賢嚴叔啦，咁 終於翻嚟咯， 係終於翻嚟啊，等咗你好耐。咁其實呢方面心靈哲學就係你研究嘅 其中一個 好重要嘅項目啦。咁希望今日可以帶多啲更多討論俾我哋。好，咁之後咧就兩位嘉賓，咁先介紹我以前嘅老師，亦都係永遠嘅老師，就係劉創福教授，我哋叫佢劉生。咁劉生就喺中文大學就。是哲學系入面任教啦，咁曾經都開設過心靈哲學呢科咁樣，咁相信都可以令我哋有更多豐富嘅討論咁樣。咁最後咧就要介紹李偉才才哥嘅，咁才哥就係香港科幻會嘅會長啦，亦都係知名嘅科普嘅作家或者工作者。咁我知道才哥對哲學都好有興趣嘅，咁希望可以用一個科學人嘅好中意哲學嘅角度去同你討論。好啦。咁喺正式進入我哋嘅討論之前咧，我哋想再介紹多啲，其實我哋想討論啲咩嘅，咁就有請嚴叔可以幫我哋介紹一下。 係啦，因為點解今日要先介下題先咧？因為其實心靈哲學嗰個題目咧就好大嘅，大家都知道。咁要講喺人類嘅心靈咧，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咁其中一啲係比較同我哋行為相關啲嘅，譬如我哋啲咩見到一個人有唔同嘅行為咧，你會覺得佢係有唔同嘅心靈狀態啦，等等等等。但喺心靈哲學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好專門，而且係我自己覺得啦，其中一個比較有趣嘅題目咧，就係、是、關於一種我哋英文叫 qualia， 中文有時亦做呢個感質經驗，係啦嘅一個東西。咁係咩嚟嘅咧？咁呢樣嘢就係、是、其實係咁嘅。舉個例嘅啫，就係、是、譬如舉個例，譬如我一打你一拳，咁你會覺得 好痛啊， 痛噶嘛，係嘛？有個痛嗰個感覺係啦。嗱、痛呢樣嘢咧，你可以話有唔同嘅面向嘅，譬如我打你，你會避開啦，你會縮啦，係啦，等等呢啲就係佢嗰個行為。嗰、那個面向，但我哋而家主要係感質經驗咧，講 qualia 就係講緊佢其中一個特別嘅面向，就嗰、是、個主觀嗰個經驗、嗰、那個感覺，就嗰、是、個痛嗰個感覺，係、啦。另外一啲包括咗，譬如你見到紅色嗰、那個紅色嘅感覺，係、啦，綠色嘅感覺，係、啦。你食鹹味嘅時候，鹹味俾你嘅感覺，聽到某個音響 middle C 嘅時候，嗰、那個感覺，咁、那個感覺咧就好特別嘅，因為某個意嚟講係得你一個主，即、就、係、是、你主觀經驗裏邊嘅，得你先至感受到嘅。其他人是感受不到你的經驗的，沒人感受你的痛的。 人家可以看到我的腦的， 是的， 看不到 我的感覺。沒錯，所以個難題在哪裡呢？就是我們會覺得某個意義來說呢，我們這些 qualia 這些感質經驗呢，跟我們的大腦啊，跟我們的行為是很有關係的，痛就自然會縮啦。但是又似乎不一樣，因為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大腦呢，是人人都看到的，是客觀的，所有人都可以觀察到的。但那個經驗本身呢，那種感質經驗呢，就是我們主觀第一身才經驗到的。那問題就是在哲學上有個很重要的討論，就是究竟這些感質經驗和這些主觀的感質經驗，和客觀觀察到的行為、大腦、腦神經、等等的關係在哪裡。我們知道它有密切關係，但是它具體是怎樣，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同一樣東西？如果不是的話，它們用了什麼方法去互相跟大家關係起來呢？咁其實就係咁咯， 係啦，呢個就係我，因為正如嚴叔頭先所講，心靈哲學實在太多問題，咁所以今集我哋係希望 focus 喺呢、這個呢種嘅心靈狀態或者呢種心靈嘅面向去討論嘅。咁喺呢節咧，我就想請劉生，因為我哋想從一個比較一般人可能會支持嘅立場去出發先嘅。我認為一般人可能就會，我會形容為 hold 一個二元論嘅。咁呢種諗法咧，甚至可以追溯翻笛卡爾咁樣。咁麻煩可能劉生去講解一下，其實呢種諗法係咩？點樣理解嗰啲感覺或者心靈係咩咧？咁樣 可以即係承接住頭先嚴叔嘅講法啦。即係我哋會覺得呢啲感質經驗係好獨特嘅，係咪？咁我哋相信不單止自己有啦，第二啲人都有啦。雖然我感受唔到你而家嘅感質經驗，但係我相信你嘅表情都反映住你裏邊有啲感覺喺度。好啦，但係咧，我哋又會覺得呢種感質經驗好似好難喺其他物質上面出現，譬如張台，甚至你好精巧嘅 iPhone， 咁佢可以有好複雜嘅反應功能， 但你覺得揼爛佢嘅時候咧，佢唔會痛嘅，佢唔似人咁樣，甚至唔似動物咁樣。咁咧雖然人係都係由物質組成，同 iPhone 一樣，但系咧我哋又覺得啲感質經驗令到人咧呢種生物好似同其他死物咧有啲好截然不同嘅組成部分。咁所以傳統上咧，其實好多文化甚至宗教或者係哲學咧，都會認為咧，之所以係咁樣咧，就因為人其實有兩種唔同嘅層次，一個咧就是物質嘅層次，身體嘅層次。咁呢個層次咧就似死物或者似植物咁樣。但咧除此之外咧，就仲有一個獨特嘅層次咧，就是、死物就肯定冇，或者動物咧就可能有，但係按照某啲哲學家都未覺得佢未必有嘅。但係呢個部分咧就令到我哋係有呢啲咁獨特嘅心靈嘅狀態啦，感質。咁咧，而傳統上我哋會叫呢個做心靈啦，或者靈魂。咁咧就認為咧，人由呢兩種組成部分構成我哋一個咁複雜又有咁多變化嘅一個咁樣嘅存在物。咁但係呢種言論去到今天當然就有好多挑戰啦。但係即使係咁咧，其實好多人嘅常識嘅態度咧，其實都幾接近而言論嘅，因為一方面真係又覺得自己有物質嘅部分之餘，呢啲咁嘅感覺其實好似係需要一個獨特嘅非物質嘅載體先至可以產生。咁呢個就係一般人嘅諗法咯，我諗。 咁我呢個位置我開始想問下財哥啦，即係你又點睇呢種？因為你係科學嘅出身咁樣，就好中意哲學。咁有啲人會覺得呢個世界係有所謂心靈嘅實體或者靈魂嘅。咁呢種解釋方法，你又有咩睇法咧？ 我就以前咧就好抗拒呢個靈魂學說啦，係嘛？因為我係讀科學嘅。咁但係近年咧，其實我又覺得，咦？呢個世界真係有靈魂嘅喎。只不過咧，我心目中嘅靈魂咧，就係話真係反映到我哋而家人類所擁有嘅。去到一個程度咧，可能啲大猩猩、黑猩猩都有少少啊，就係一個高階嘅思維、高階嘅意識、高階嘅感情，甚至去到咧有我哋自己嘅道德觀念啊，嚇咁樣一種內省嘅能力啊，咁樣樣啊。咁我就覺得其實呢樣嘢咧，喺你即係放諸呢個世界嚟講，各種雖然係複雜分明嘅事物咧，但係冇一樣嘢咧係奧妙過呢個噶啦。咁我如果係用一個名詞嚟去形容呢個事物咧，我覺得冇嘢好得過靈魂呢個字啦嚇。咁但係我話我而家係支持呢個靈魂，就唔係傳統嗰種靈魂學說，因為傳統靈魂學說咧，我哋大家好清楚咧，就係真係生物咧互分啦嚇。咁樣咧，原來呢個物就算係已經腐敗曬啦嚇，即係崩壞死咗啦，但係嗰個心仲可以存在嘅。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精神不朽或者係即係靈魂不滅嘅學說。咁呢個我梗係唔會信啦，係嘛？因為其實靈魂咧喺我心目中咧就係一個物質。其實佢喺組織，但係呢個組織唔係就咁組織，係經過億萬年嘅演化嘅一個產物嚟嘅。咁就只不過咧，到到而家啦，我就覺得用靈魂呢個名稱都唔錯啊咁樣。但係咧，絕對就唔會話係能夠脱離物質而存在嘅。 咁所以你所謂嘅靈魂就唔係啱啱劉生所介紹嗰種可以獨立於物質而存在嘅嗰種靈魂或者心靈。 但我諗喺哲學上嚟講咧，真係唔好意思，我即係完全係班門弄斧啊！即係呢度三位都 我哋都講咗少科學嘅。 我咧就係即係我只不過喺大學三年班咧就收咗一個嚇，即係半個 unit 嘅單元咧，就叫做 philosophy of science， 就科學哲學嘅啫嚇。咁但係即使係咁啊，我係好細個就已經開始對哲學好有濃厚嘅興趣㗎啦嚇。咁我覺得其實科學同哲學咧好多嘢都係密不可分嘅。咁但係始終我係科學人啦，咁我就覺得咧，其實即係大家都要互相學習啦。科學家又要識下哲學，但係哲學家咧就肯定咧就要識科學，肯定即係完全你 好慘啊！所以 係啊，好慘啊！所以科學即係哲學家係嘛嚇。咁所以咧就即係話頭先咧我又覺得你話生物而分咧，其實係兩個層次，一個層次就係話心可以脱離物質存在，咁呢種就係傳統嗰種嘅精神不滅嘅靈魂學說啦，係嘛？但係就算我哋係唔係認同呢種學說，但仍然都覺得咧心同物係兩個完全唔同嘅層次嘛。頭先阿劉生講話唔同嘅領域啊嘛，咁兩個嗰個所謂點樣互通咧？ 就 係、 是、呢、這個麻煩啦。 係啦，喺哲學上我知道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但我有啲想翻翻去傳統嗰種靈魂學說，因為 才哥，你剛才講到話你讀科學出身嘅，你梗係就唔會同意有靈魂嗰嗰隻靈魂。咁點解咧？ 物質存在嘅靈魂。 點解好似科學有啲咩衝突咧？唔知阿嚴叔或者劉生可唔可以？ 因為呢個問題重要，尤其是好多普通冇諗得好清楚呢個問題嘅朋友咧，都會好容易相信呢樣嘢。尤其我哋好吻合我哋個平時日常生活嘅經驗，即係明明。啊、我哋有啲主觀經驗，就係同我哋身體好唔同嘅。雖然佢有啲關係，於是有好多人就因為咁咧，就會信有靈魂咯。係啦，啊，就是、獨立於身體而有嘅靈魂啦，所謂。所以就反而好重要討論緊點解咧？有啲咩原因使得我哋係緊係唔相信呢一種獨立於身體而存在靈魂咧？ 係咯，佢係咪違反科學咧？如果係違反，係咩意思咧？劉生會唔會有啲？ 頭先講過啦，即、就、係、是、一般人嘅常識可能就會覺得有兩個唔同嘅存在領域啦。咁呢個同我哋嘅主觀經驗都有關嘅，因為我哋會覺得咧，我哋嘅意識或者我哋嘅行動咧係可以自己支配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哋又同時知道咧，另一個構成呢個大自然嘅層面、物質嘅層面咧，其實佢有好嚴格嘅規律嘅，由物理規律所支配。但係我哋好似覺得我思想呢個層面咧，其實好似好可以好自由，可以好隨意，好似就唔似我身體一定要受地心吸力咁樣影響咁樣，以至到我哋會覺得呢兩種層面係唔同，以至到唔覺得啲意識嗰啲咁嘅狀態咧，其實會唔會都係複雜嘅物理狀態嘅表現，而係會認為咧佢根本係一種另外存在領域，甚至認為咧佢種獨立性嘅強度咧，即使身體已經即係死亡。佢可能都可以繼續存在，咁呢個就係、是、好多人會咁諗咯。 我舉一個例子咧，譬如喺物理世界咧，係一個氣球吹到好脹好脹，然後揾一支好尖嘅針一吉佢就爆噶啦嘛。咁、佢所以實際上一定嘅。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如果我哋平時揾支針一吉我哋咧，就頭先好似你一打佢一捶就會縮啦痛啦。但係其實我哋可以一早事先輸到啊！嗱，我吉你，你唔縮咧，俾幾多錢你？我可以控制我完全。唔縮嘅噃，咁樣，咁所以同嗰個氣球唔同咧，因為氣球嗰個必然性啊嘛。但你呢度咧就有一個可以自己好似操控咁樣。 咁嚴肅你又覺得？ 唔係，我有個回應就係、是，即係我想指出點解好多而家嘅哲學家咧，科學家更加啦，哲學家點都會唔相信呢種兩個互相獨立嘅呢個靈魂同埋身體嘅呢個實體咧？其實係根據一條叫做一個 principle 嘅，不過我哋 留 係啦，我哋知道時間唔夠啦， 留翻下節講。因為其實呢節講咗一種傳統笛卡爾式、或者好多一般人 hold 嘅二元論，我哋就講咗點解佢哋會咁樣諗。但係台哥就講咗佢科學家梗係唔會信呢啲嘢啦。但係點解咧？違反咗咩原則咧？咁我哋下節翻嚟哲學有偈傾，繼續探討。歡迎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上集咧，上一節咧就講到呢個二元論所面對嘅一啲問題。咁嚴叔就好似想介紹一下啲經典對呢種二元論嘅批評。咁我就交個時間俾嚴叔先。 係啦。咁啱啱上一節就講到咧、其實好多時候而家嘅科學家或者其實好多哲學家都係啦，就會相信有一條定律嘅，即係佢哋唔僅係假設嘅，即係情係一個佢哋覺得係啱嘅，呢個世界係真係咁嘅。就係、是、所謂叫做物理世界咧嘅因果係自足嘅一個定律。據即係咩咧？就係話每一個物理嘅事件啊，你可以咁講，每一件事發生嘅係物理嘅，譬如個杯冧咗啊，頭先我打你嘅會冧低啊，每一個呢啲物理事件咧，其實佢如果追溯翻咁有因果關係啦，有啲因使得個杯會冧啦，就譬如我擁佢咁樣樣，嗰、那個每一個物理事件嘅原因咧，似乎都係一個物理事件嚟嘅。即係我哋唔會相信咧係有一啲唔係物理世界裏邊嘅原因咧，使得俾個杯冧咗嘅。但係咁咧就會同如果呢個係真，因為我哋似乎都係啦，因為如果科學家都見到話，如果你做實驗嘅時候，等你揾個物理嘅因㗎啦，如果唔係你做咩實驗啫？咁於是咧，好多科學家或者哲學家就會相信，其實物理世界咧個因果關係係自足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頭先嗰個二元論嗰套覺得有一啲非物質嘅呢個靈魂咧，其實可以介入嘅，令到個物理世界唔同咗嘅。譬如我肚餓，或者我覺得熱，咁咪除衫咯。呢啲咁嘅因果關係咧，其實係講唔通嘅，因為如果有物理事件咧，佢因都係物理嘅。劉生應該都有嘢會講嘅，我估你。 你同唔同意？你都因為咁樣 進一步解釋一下嗰個原則個嗰個嘅關係喺邊度？即係原則本身幾抽象，對於可能好多觀眾嚟講，即係點解話物理自足嘅話就會影響二元論嗰個思想？無論如何咧，就算係接受二元論嘅人咧，今天都難以否認咧，呢啲嘅心靈狀態意識咧，同個腦袋有關。 即係需要腦袋參與，腦袋產生呢啲功能。好啦，咁而個腦袋咧係身體嘅一部分啦，而身體係由細胞組成啦，細胞再由粒子組成啦，係咪？咁所以腦袋都係一啲複雜嘅分子化學嘅結構組成。既然係咁咧，佢有物質嘅呢啲部分嘅話，佢就會符合嗰啲支配呢啲粒子變化嘅啲規律去變化。咁當我譬如而家想遞個拎隻手出嚟嘅時候咧，咁個腦就要產生一啲signal send俾啲適當嘅肌肉，令到隻手可以喐，係咪？好啦，而呢啲signal咧就由個腦袋啲腦細胞去發號施令出嚟。倘若二元論認為啊，仲有一個另外嘅存在物係最後嘅主宰，咁咧佢就要咧能夠影響腦細胞嘅狀態，產生某啲息怒，令到隻手可以變化。而呢個影響咧就牽涉到咧，佢要喺由非物質嘅源頭咧干預到啲腦細胞嘅物理狀態，例如令到啲 potential voltage 有啲變化，以至到某個息怒會傳出嚟。但是怎樣非物質的東西按照什麼規律可以干預或者甚至 override 了原本在你腦袋支配的那些規律呢？這個就是很難想像，很神秘，甚至我們覺得是難以接受。所以這個 causal closure principle 呢，具體地就會這樣挑戰了這種互動了，跨越兩個層次互動怎樣可能呢？而很多學者、科學家、哲學家就覺得其實是不可能。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真係作為一個係非真係哲學專業嘅人咧，頭先你講嗰個所謂即係因果自足咧，即係某程度上我聽起上嚟咧，就係你係排除咗頭先我哋講心物嘅對立啊，或者個意願啦。咁你基本上係咪即係好似排除咗心呢樣咧？即係世界就只有物㗎啦。咁呢個就百分百唯物論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又唔一定嘅，即係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嘅。一個咧就係話咧，呢個我唔知係咪啊，即係我班門弄斧啊，咪嗰個叫副現象論定乜嘢咧？即係話其實咧呢個心咧，只不過就係一個係被動嘅，好似一個觀眾咁嘅啫。啊，咁其實樣嘢都係物嘅，由頭到尾即係 all the way down， 我哋叫做咧，其實都係物嚟嘅。啊，即係因果其實都係物嚟嘅。咁但咧，我哋好明顯主觀上，我哋感覺到咧，我哋有一個心理狀態啊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大腦狀態同埋心理狀態中間點樣畫個等號，或者有個箭嘴咧，其實畫唔到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一個咧，就係頭先如果你嗰條原則或者叫做定律咧，就係話兩個可能性，一個就根本就完全排除呢個心理狀態，心理狀態根本咧就係假嘢嚟嘅，冇心理狀態呢回事嘅。我哋其實根本上咧就係冇意識嘅機械人嚟嘅。我哋冇四個冇意識嘅機械人咧，不過都係根據一啲非常之精巧、即係精妙嘅一個軟件，我哋喺度傾緊偈嘅啫。咁呢個就係最極端嘅一種啦。咁另一種就話，我哋覺得我哋自己係存在，我哋有意識，係嘛？咁我哋好中意喺度傾偈喎。咁但係佢話，但係呢種咧係完全影響唔到物理世界嘅，只不過我哋係一個即係冇台下面嘅觀眾嚟嘅啫，嗰個係咪叫副現象論啊？ 係冇錯， 係咯，即係其實係有兩個可能嘅結論喎。 所以頭先我哋呢個定律咧，所謂因果自足嘅定律咧，其實就唔係排除曬一切可能嘅二元論嘅。舉個例，就係排除咗咩咧？就係排除某一種頭先一種所有獨立於心靈嘅實體嘅。唔係獨立於身體嘅嗰種靈魂啦，同埋呢個身體，佢哋係分開兩個唔同嘅實體嚟嘅， 並且有互動， 並且會互動嘅呢一個咁嘅講法咯。所以其實頭先譬如講副現象論咧，就係變咗我哋個心靈即係個觀眾咧，其實係仲能夠同頭先嗰個所謂因果自足嘅定律咧係符合嘅，係吻合嘅，係冇問題嘅。但係咁就會產生第二個問題啦，呢個都係後尾可以駁落去講我哋跟住想講嘅嘢，就係、是、如果咁嘅時候就出現咗一個奇怪嘢嘅，就係、是、我哋嘅心靈狀態咧，或者頭先我哋講啲感知經驗啦。最其實係咧冇任何因果能力嘅所謂，係 啊， 因為咧用頭先嗰個阿 財哥講過副產品， 係副產品嚟噶嘛，我哋有個譬如大腦某個狀態，於是又覺得痛啊，覺得熱， 係啊， 但係佢覺得痛覺得熱咧，係唔能夠再成為下一個物理事件嘅因嚟嘅， 係， 因為每一個物理事件佢之前嗰個因咧都係物理事件嚟噶嘛，係嘛，所以變咗你就冇辦法。有辦法嗰啲心靈狀態咧係介入到個物理世界咯。 咁可唔可以我咁樣嘗試總結啱啱帶到嘅副現象論嗰個諗法，就係、是、其實所有譬如我嗰啲感知經驗，譬如我覺得痛，其實都係物理所產生出嚟嘅結果。係 啊， 即係我隻手掂到個火係一個物理嘅活動啦，咁跟住就令到我產生咗個副現象，就覺得痛。但係調翻轉咧，我覺得痛咧係影響唔翻個物理世界嘅，所以。在呢個以下咧，嗰啲副現象咧就冇所謂嗰種， 所以係副現象咯。 副現象就冇 causal power。 即係譬如假設咁講啦，即係話你而家係一個好精巧嘅機械人， 其實咧，你一掂到啲火或者俾針吉咧，你都自然會縮手嘅，因為嗰個機械人係有曬嗰啲咁樣嘅感官儀器噶嘛，咁咪知道呢樣嘢係對佢有害噶嘛。所以咧，其實佢自然嗰個反應咧係同你啊，譬如阿朱文係一模一樣，係分唔到嘅。但係咧，你而家就話，誒，其實有分別喎，因為機械人咧佢入面係冇嗰種 qualia 喎，就嗰感知經驗，但係你啊有喎咁樣。咁就係頭先咁講咯，哦，不過呢種咧可能喺進化上面咧嘅一種副產品，可有可無嘅，其實冇都冇所謂㗎。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哲學立場咯， 係啦。我想補充一點，再解釋清楚少少，所謂冇因果影響嗰個意思係點樣樣？因為我哋會覺得我哋有意識，有咗感官質感係好實在，並且最直接嘅嘢。但係倘若按照副現象論嘅講法咧，呢一啲純粹係一啲物理現象嘅副產品啦，而影響唔翻唔到我哋嘅物理狀態。意思係咩呢？就係、是、即使我而家話哦，我有一個內在痛嘅感覺，我咁樣講，最終唔係因為我痛嘅感覺，因為痛嘅感覺本身冇因果影響，而係因為相應於痛嘅感覺嘅腦袋狀態，令到我講出呢句説話。所以呢，某意義之下，佢存唔存在呢？有呢個感覺又好，冇呢個感覺又好，我都係會感覺 係影響到係一樣啊，係冇分別噶嘛、 所以係個。implication 其實好， 因為呢個正正就係點解咁多哲學家唔能夠接受副現象論，即因為副現象咧，係副現象就會出現頭先一個奇怪現象，就係 你又話要佢有，但係又好似冇乜用咁樣。 我哋同我哋日常生活有一個好強嘅直覺上 傲憾嘅剃刀啊，呢樣嘢係源源多餘嘅。 係啊， 假設上唔需要佢啦，假設就行為上 無端端有樣， 並且係即使佢即刻消失咗，你都繼續會話你痛緊。 係啦，冇錯。 OK。但我又想翻翻去即係副現象論，我諗嘅討論就到呢度先。但我又想翻再極端啲，因為財哥頭先提咗一句咧，就話大腦結構唔係大腦狀態同心靈狀態畫唔到個等號。 係啦， 但係咧，我知道應該哲學上有好多人覺得就係畫到個等號嘅。咁呢種就叫做 identity theory 啦。 等同理論。 等同理論。咁嚴肅等同理論係想講咩咧？ 我諗好簡單，俾啲。所謂嘅 analogy 啦，就係喺譬如其實嗰個時候嘅哲學家咧，其實大概四五十年代到啦，就會觀察到其實喺科學上咧，好多時候有啲唔同嘅嘢，我哋會畫到等號嘅。譬如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後屘啲科學家會話水咧，不外乎就係其實係 H2O 嘅分子組成啦嘅 molecule 啦。另外包括咗譬如咩叫熱啊，而不過係嗰堆粒子係平均動能嚟嘅啫咁樣。係 冇錯。 咁於是呢啲講法咧，其實就係會話咧，有一啲唔有兩個唔同層次。嘅嘢，一個係比較譬如宏觀嘅某一個熱咁啦，就其實可以還原成為就不外乎等同於咧一個微觀世界嘅某啲嘢，譬如舉個例，粒子動嘅平均動能，舉個例，咁於是就話佢其實等於嘅，咁於是咧，點會話佢等於？就因為逢係有前者，仲有後者喎。逢係你有水咧，又揾到有 H2O 嘅 molecule， 有 H2O molecule 又有水，於是就發現其實最好嘅解釋就係咩啊？就係其他世界上咧冇兩樣嘢嘅，唔係又有水。有 H2O 嘅 molecule， 佢哋就係 同一樣嘢啦。咁於是啲人就會話啦：，咁你見下嗱，你覺得痛嘅時候，其實就大腦某一個腦神經嘅呢個 pattern 就出現咗啦嘛。其實嗰個 pattern 咪就係 痛咯，痛咪就係個 pattern 咯。永遠有前者就有後者，有後者就有前者。咁似乎咁係喺個世界上係最乾淨嘅，所以最乾淨就係你唔需要假設啲多餘嘅嘢，你同一樣嘢啫嘛。 傲憾剃刀個原則， 係即係就用翻傲憾剃刀原則。所以其實即係最早話佢係等同，因為叫等同理論。就係嗰個心靈嘅東西咧，其實同嗰個物理嘅東西咧，就係同一樣嘢啦。 但係即係好多人咧，我諗從直觀上咧都係有抗拒嘅，對呢個等同理論嚇。嗱，講真，如果我講我自己立場先，其實我都幾 buy 嘅喎，即係我都認同嘅喎。但係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啦，而家我哋對個大腦嗰個認識咧，雖然都仲係好初步啊，但係大家可能聽過有啲所謂叫做功能性嘅磁共振做像術啦，係嘛，functional MRI 咁。咁假設我哋將來係能夠係發展一啲更加超級嘅呢啲啊 functional MRI， 咁你咧就一路掃描緊嗰個腦咯喎。咁但係咧，你即係吉佢覺得痛啦嚇，或者佢飲啲嘢落去，咁佢感嗰種感受咧，你會發覺咧，原來嗰啲咩大腦嗰啲神經元咧，就會不斷咁發射啲信號啦。咁你完全睇到嘅，假設將來你睇到嘅。但係即係話，就算你個將來個儀器可以即係精密到咩地步，你睇到個嘢，你量個腦電波啊，嗰個電壓啊，邊個神經元發射啊，同我嗰種痛感，或者我飲咗落去嗰種哇好辣啊嗰樣嘢咁樣嚇，辣椒油咁樣，係都係兩回事嚟噶嘛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我知等同理論就係話其實兩回事就即係一回事。咁但係咧，其實喺科學嘅角度嚟講咧，你可以話有即係我哋都係有少少弱即弱離對呢個理論，因為你咁講法咧，其實排除咗科學探究嗰個嘅進步啊。嗱，我頭先講話有種超級嘅 functional MRI 嘛，咁你再過多幾百年又有超級嘅超級。 再過幾年就超越，即係話我哋窮盡，我哋對呢個物質世界嘅認識咧，係對於我哋瞭解呢個問題冇幫助嘅噃。即係話原來我哋而家已經掂啦，因為你一早話咗等同啊嘛，咁啊即係乜嘢都唔使解釋。 唔係，但係正如而家話水就等於 H2O 一樣，我哋後面有啲更好嘅方案，可能就發現其實唔係嘅。所以等同理論似乎唔一定係話 A 就等於B， 可能用一都會錯噶嘛。 其實我都想講講，其實正正就係話而家啲水就等同呢個 H2O 呢樣嘢咧，其實科學界都有唔同嘅睇法咯。即係話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嗰啲所謂 emergence 啊，所謂即係湧現嘅現象嗰個概念咧，即係你單一個水分子同埋咁多水分子夾埋出嚟所個現象咧，即係佢唔係即係混含。某一上嗱，呢個就係一個好深嘅哲學問題啦。佢究竟有冇混含到佢所有水嘅特性咧？ 哇！咁睇嚟，財哥連 H2O 係咪等同於水都有啲懷疑，咁就唔使講痛係咪等同於某個大腦狀態，似乎都更加值得懷疑啦。咁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討論咗負現象論同埋等同理論。咁我知道嚴叔咧一定有啲回應嘅。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下等同理論有咩問題。好，欢迎翻嚟哲学有偈倾。咁上一节咧，最尾才哥就好似提出咗一啲对于等同理论嘅质疑。咁我知道严叔有啲嘢想回应噶。 系啊，因为头先啱啱才哥就讲到咧，等同理论如果啱嘅话咧，就似乎会妨碍咗科学嘅进步啊。因为如果你话 起码冇促进， 系冇促进啦。因为你话如果痛嘅等于水等于 H2O 啦，咁啊唔使再搵等于啲咩啦咁样。但系我谂好多哲学家睇法其实系咁嘅。第一就系咧，其实唔一定会，即系唔一定会妨碍咗科学嘅进步嘅。个原因系因为。唔等於我話佢係等同咧，就冇唔會唔一定啱曬呢樣嘢。即係我哋譬如舉個例，我哋有證據咧，知道係等同於大腦嘅某一啲東西噶啦，某一啲 pattern 或者某一啲反應。只不過可能我而家話等同呢個啫嘛，但我哋可以再 further 做唔同嘅研究，或係等同另外一個嘅。所以等同理論咧就似乎唔會閂咗道後門，就話已經等同咗啦，所以唔使做研究。冇嘅，你仍然係有個開放嘅空間喺度咧，你可以再做其他嘅，因為可能等同其他嘢咯。但係更重要就係咧。即係解釋一下咩個奧坎剃刀原則就係好重要嘅，就係我哋會覺得咧，如果呢個世界上咧，我哋要假設某樣嘢存在咧，就似乎係要有一定足夠原因、充分原因咧，去假設存在。佢冇需要嘅話咧，我無啦啦假設存在咧，其實 係冇意思， 多餘嘅，係冇意思嘅。咁而等同理論咧，其實是一個好好嘅一個理論咧，就係、是、illustrate 點解點樣用到呢個奧坎剃刀原則啊？就係 佢冇多餘， 佢冇多餘嘅嘢。我哋直情話咧，痛咧就不外乎就等於嗰啲大腦神經嘅。 呢、這個亦都係你頭先話乾淨嘅， 就係、是、乾淨，唔會無啦多咗一啲我哋唔需要嘅存在。 或者具體啲講啦，即係我咁睇到就係話，如果一件事物我哋用五個即係要點已經解釋曬佢嘅啦，你點解要留六個咧？就咁解啫，係嘛？ 所以嗰種二元論或者其他諗法就無端假設咗一個好龐大嘅心靈世界，咁按奧坎剃刀原則就似乎唔需要假設嗰啲嘢。 所以係啦。 咁劉生，你對於等同理論有咩諗法咧？對於頭先佢哋兩個嘅 debate， 等同理論當然一個好吸引、好簡單的理論啦。但係都幾有趣地咧，喺哲學嘅發展裏面，即係頭先嚴叔有提過，係四五十年代比較盛行，但其實佢又相對地短命嘅呢、這個理論。咁咧，佢雖然吸引。但咧，佢嘅好處咧，好快又俾第二啲嘅理論去囊括咗，但又避免咗等同理論某啲缺點。個缺點係啲咩咧？其實就係佢太狹窄，佢太狹窄，覺得咧只係有腦袋啲咁嘅生物咧，先至有心靈嘅現象，或者係會痛咁樣樣。咁其實頭先我哋錄影之前同財哥傾偈都有講啦，其實我哋回顧翻下。即係大自然嘅變化歷史，其實我哋都係一種演化嘅產物。咁而演化其實有好多偶然性，可以演化好多唔同嘅種類。咁我哋可能以想像喺第二啲星球，佢演化發展好唔同。咁佢唔一定演化到我哋呢啲所謂carbon base 嘅生物出嚟，可以演化到有其他幾另好另類或者具體啲第二啲化學基礎或者 silicon base 嘅生物。咁咧。佢哋都可能都有一啲好複雜嘅生物嘅狀態，包括好接近我哋嘅心靈狀態，或者係質感質經驗，甚至聰明過我哋好多，或者可以坐飛船嚟呢個征服地球。咁但係佢哋嗰個基礎可以好唔同。如果我哋接受呢個 identity theory 咧，咁咧我哋就等於接受咗個立場，就只要有呢種足夠地似人類腦袋嘅嘢， 先至有即係建立嘅嗰個腦 呢啲意識。但係其實可以係有其他物理基礎嘅，咁而呢個 identity theory 似乎就唔能夠回應呢種可能性。 甚至唔需要，即係甚至唔需要講到去外星人嘅。其實譬如你係覺得我哋覺得狗仔啊，其他嘅動物啊，有時都會有痛嘅感覺啦。舉個例，但係佢哋嗰個大腦結構其實同我哋已經唔係好同噶啦嘛，一定有差異啦。如果我哋接受等同理論嘅話咧，就等於接受咧，只有人類嘅某一個腦神經嘅結構咧，嗰、那個 pattern 先稱得上係痛。咁於是有啲就算接近但唔一樣嘅其他生物咧，其實可能已經稱唔上係痛。咁呢個其實係好違反我哋對於痛嗰個理解，所以後屘慢慢就要有啲新嘅理論，就係覺得等同理論就有問題，要揾啲新嘅理論去取替佢咯。 嗰、那個新嘅理論係咩咧？ 啊，就係呢個時候就係要交俾劉曬，就係真係係我哋 語文奇才 有一個新嘅理論叫 functionalism。 冇錯啦，就係 functionalism 功能主義。咁譬如按再 follow 翻頭先我嗰個引入嘅方法去講啦，即係譬如有外星生物，咁佢嗰個嘅化學基礎同我哋好唔同嘅。咁佢係智慧高到可以揸架太空船嚟地球，所以佢一定有智能啦，係咪？咁佢啲反應可能都好足夠地複雜，又好似有痛啲咁嘅感覺啦，會肚餓諸如此類。好啦，當我哋話啊，佢又會痛，我又會痛，我有智能，佢又有，並且佢高啲嘅。咁我哋。大家兩者都 share 呢啲嘅心靈嘅特質，但我哋個腦袋好唔同，或者佢個身體結構好唔同。咁究竟乜嘢嘅基礎令到我哋共同有呢啲咁嘅心靈嘅狀態呢？咁我哋就要睇下有啲乜嘢係 share 啦，我哋。咁咧可能咧 share 嘅就唔係我哋腦袋嘅物質本身，而係佢嗰個神經系統嘅某啲結構同功能同我哋係相似，足夠相似。只不過咧，佢嗰個化學基礎係好唔同嚇。咁所以我哋個共同地方唔在於物質係邊一種，而係嗰個結構、嗰個功能。佢用第二啲物質構成呢個功能，構成呢個結構。我哋用呢、這個carbon base 嘅細胞構成，以至到咧嗰、那個心靈狀態。佢嘅特性係在於佢有某個特定嘅結構同功能啦。咁呢個就係功能主義嘅諗法，就認為咧唔係在於腦袋嘅呢種細胞嘅物質，而係在於腦袋所背後構成嘅結構先至係關鍵。 或者我可唔可以用一個好比較日常生活嘅例子嚟去試下解釋呢種諗法啦？就係、是、譬如洗衣機咁樣，你好多洗衣機擺曬喺度，你可以用鐵做，可以係大眼雞，可以螺旋形嘅，可以咩？好多唔同嘅物質上係唔同嘅，但佢哋其實都係洗衣機嚟。點解？因為佢哋 share 同樣嘅功能，就係、是、擺同樣嘅 input， 擺啲污糟沙入去，佢俾翻啲一樣嘅 output 嚟，就係、是、個乾淨。 只要佢如果唔得，就唔稱做洗衣機啦。 咁所以咧，洗衣機嘅本質或者定義咧，唔係在於佢係用咩嚟整，而係在於佢嘅功能。我諗功能主義就係咁樣去理解咩為之人嘅心靈。 咁呢個喺科學上咧，其實好早啲科學家提出嘅，尤其喺生物演化嗰度，我哋知道啦。譬如一對翼咁就係啦，係 冇錯。 你蝙蝠嘅翼同埋雀仔嘅翼係完全唔同噶嘛，嗰、那個演化嘅途徑係唔同噶。一個就係個鳥類，一個就哺乳動物，但係佢整下整下就整一對翼出嚟咁樣。咁呢個其實佢叫做同構啦 ，homology 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好易理解嘅，即係從嗰個所謂功能。嘅角度嚟講，亦都係如果從我作為一個科幻發燒友啦，係嘛？我哋好早已經好似阿劉生咁講，就即係諗緊有啲外星人啊，或者係將來有啲電腦啊、機械人啊嗰啲，而家我哋叫 AI 啦，係發展出一啲咁嘅高等智能啊咁樣樣。咁無論外星人，亦或呢啲咁樣嘅人工智能咧，其實我哋好早已經假設，佢真係可能係發展到好似我哋咁嘅水平，甚至更高啊嘛。頭先劉生講咁，咁而佢大個問題，佢哋嘅物質基礎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講真，從科學角度嚟講，我哋好早已經接受咗功能理論嘅咯。 咁你自己咧，財哥，你又覺得呢種 我係信呢樣嘢㗎，我係信呢樣嘢㗎。 O K 嚇，咁但係始終翻翻去咧，我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嚟為止咧，我都覺得即係你所謂大腦狀態同埋心理狀態嚇、啊，或者即係你點樣嗰、那個即係。個大腦掃描啊，你睇到咩信息同你嗰睇種紅色啊，啊即係痛感啊，都好似係有個紅溝呢樣嘢咧。其實我又覺得我哋唔能夠咁輕描淡寫咧，就去抹咗呢個紅溝嘅。我覺得我覺得個紅溝係存在嘅，係真嘅，係真實嘅。只不過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有一種傲慢，即係科學嘅傲慢也好，或者哲學嘅傲慢也好，就係話我以我哋而家即係對呢個世界嗰個認識嘅水平啊，嚇、嗯！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就話，你諗翻啊，百幾年前我哋根本都唔識相對論，唔識量子力學，你話我哋對世界嗰個認識係咪差好遠啊？咁你諗下，將來我哋仲有可能好似類似量子力學或者相對論，或者係另外一啲嘅觀念革命？其實仲喺未來噶嘛，係嘛？即係如果我哋人類能夠捱得過呢個世紀啦，咁所以咧，即係話我哋如果 有一種嘅假設就話，以我哋而家呢個知識水平咧，我哋係可以破解到生物之間嘅呢個咁樣嘅難題咧，其實是一種傲慢嚟咯。咁但係即係我又唔抗拒我哋去做嘅，我哋梗係要做啦，因為係我哋嘅衝動嚟噶嘛，嚇，而且係過癮啊嘛。即係所以我哋無論進行科學探究，因為哲學去討論生物嘅關係咧，我覺得係絕對去做嘅。但係我哋要成日要諗住。五百年后嘅人睇翻今天，五千年后嘅人睇翻今天，我哋呢啲讨论梗系幼稚到唔幼稚啦。 不过好特别嘅就系咧，财哥头先讲两个 point 嘅，第一 point 就话咧，其实你大致上系接受功能主义嘅，听完之后，但第二个 point 咧就系话，你又觉得咧，其实有个鸿沟喎， 有鸿沟。 如果鸿沟就系个所谓心同埋身嘅鸿沟，就系点解个身体 given 我哋有个某个结构啦。点样可以生成到，令到产生到我哋嗰个心灵现象？譬如痛有冇感觉？点解嗰个大脑嘅 pattern 就系嗰个感觉咧，而唔系第二个感觉咧？譬如你可以想象痛嘅时候，我系听咗个 middle C 嘅声音，而唔系嗰个而家你有嘅痛嘅感觉噶。咁于是呢个鸿沟似乎解释唔到嘅时候，就好似又有啲问题喎。 又唔系等同理论，其实又唔系，即系我谂我观点就咁样。其实系因果关系同等同系两种关系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咧，物质基础一定系因，而呢个所谓心嘅世界咧。即係我哋嘅意識或者自我意識或者咩咧，一定係果，甚至當然我哋未講到最難嗰個就叫做自由意志啦，係嘛？嗰個唔講住啦，可能再講三個鐘頭都講唔完。但係即係話咧，呢啲係我哋叫做係好艱辛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就係話嗰個等同咧，其實我即係話一個係因，一個係果，我可以好肯定咁講。所以你冇咗個因咧，即係話你個人都死咗啦，化為灰燼啦。你話仲有個咁樣嘅心存在咧，呢、這個就係方天下之大謬嘅。 冇錯。 咁、啊、但係因果同等同係兩回事喎。 係，但個問題係咁嘅，就係似乎功能主義咧，同埋嗰個鴻溝係都仲係有一啲唔係好 compatible， 即係唔好貫容嘅地方。就因為有好就係、是，如果你相信功能主義咧，個諗法係其實某意義都係等同理論，不過就唔係等同於某一個有特定物質基礎嘅大腦嘅 pattern， 而係等同於一堆唔同嘅嗰啲描述係啦。譬如咩為之洗衣機咧？洗衣機不外乎就係能夠令到咧擺啲污糟衫落去，會變翻啲乾嘅衫出嚟嘅嗰部機器。無論佢係用鐵做又好，用木做又好，得嘅都叫洗衣機。咁但係洗衣機就等同於嗰個咁嘅所謂 functional description。 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相信等同理論咧，其實不外乎就係話痛呢個感覺咧，其實等同於一個咁嘅大腦狀態嘅描述。雖然佢唔係一定要係蛋白質嘅或者 carbon base 嘅，可以 skin base 嘅。咁於是其實你相信有個鴻溝咧。又會同嗰個功能主義其實有啲唔好協調嘅地方。 我覺得係㗎，其實你呢個比喻，我覺得係有少少誤導性嘅，即係話你唔同設計嘅洗衣機，就算係佢個物質基礎點樣唔同都好，即係佢機械結構嘅唔同，但係佢最後得出嚟嗰個效果咧，其實係一樣嘅。咁我哋關心就關心呢樣嘢啫，所以佢係等同嘅咁樣樣。咁但係你話原來我哋唔同嘅大腦狀態啊，就會產生出唔同嗰種嘅心理狀態啊，或者嗰種嘅意識嗰種嘅感受。但係我覺得呢個咁嘅現象啊，呢一類型嘅現象咧，同話啲衫乾淨咧係完全唔同嘅喎、哦。即係一個就係話哦，啲衫乾淨咗啦；一個就係話我有痛嘅感覺。而呢個就係即係心靈哲學入面最根本啊嘛，就係話你覺得衫乾淨咗同埋你有痛嘅感覺呢兩類嘅現象係咪同一類嘅現象咧？我就覺得唔係同一類嘅現象喎、 哦。因為呢個你所以財哥可能講到最後其實唔係真係咁信功能主義喎。因為呢個正就係 可以擁有溝。 因為呢個正就係功能主義受到一個好大批評，就係嗰啲感覺始終同嗰功能嘅描述有少少唔同嘅，爭少少點都 等同理論咧，亦都等於話 identity。其實我意思即係話，我係堅信個因果關係。但係咩叫等同呢？我覺得等同呢一個概念咧，可能要五百年後、五千年後，我哋有一個新嘅等同嘅概念。你明唔明啊？我哋其實係而家係未有條件嗰個等同理論。 咁我諗財哥都表達得幾清楚。其實我相信財哥其實唔係咁支持功能理論，因為都承認其實嗰啲感質經驗就係一個鴻溝，唔 應該 完全化約嘅。咁好，呢節咧我哋就講咗一種特別啲嘅功能理論。下一節我哋繼續講一個 AI。好，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呢節咧就想討論一個比較 hit 嘅題目，就係關於 AI 嘅，咁就係討論究竟所謂人工智能係咪真係有智能咧？當我哋話佢有智能嘅時候，係咩意思咧？咁我諗要討論呢個問題，不得不由一個好經典嘅測試開始嘅，就 Alan Turing 嘅圖靈測試。咁圖靈測試呢個係我諗討論呢個問題。所有一定會牽涉到呢個作為一個起點啦，咁我就班門弄斧一下，好簡單咁解釋一個最通俗版本嘅圖靈測試係咩意思。咁其實圖靈係一個 電腦學家同埋一個物理一個 數學家 啦。咁佢咧就認為咧，佢透過一個測試去回答一個問題嘅，就係究竟機器可唔可以思考？咁呢個測試點咧？因為好多版本，我就講一個比較通俗嘅版本。最簡單就係佢會請一個人類嚟接受測試，就係佢可以做啲咩咧？佢向一個人去問問題。咁但係咧，其實佢問問題嘅對象咧係有 A 同 B 嘅。咁一個係人，一個係電腦。咁佢問，佢一問咩都得嘅。佢問完之後點樣宣布嗰個機械可以思考呢？就係如果嗰個人判斷唔到究竟佢答緊佢問題嘅嗰個對象其實係一個人地機器呢，佢判斷唔到嘅話呢，咁嗰個機器呢就宣布過關，佢可以思考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經典通俗嘅圖靈測試啦。咁唔知才哥或者咁多位對呢個測試有啲咩意見呢？ 我記得 係咪一個好嘅測試呢？ 讀大學嗰陣時喺圖書館係揾到本書咧，書入面就有圖靈嗰個1950年嗰篇 paper 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就好似你咁講係嘛？同兩間房，但你睇唔到嘅，一間房係擺咗個人，一間房擺咗個電腦，你就透過個終端機啊，以前就叫 teleprinter 啦，而家就乜都得啦。咁但係你最後咁樣你命中率係50/50嘅，即係等於即係根本係斷估啦、random 啦咁樣。咁咧佢就話我哋就不得不就即係將呢個擁有思維嘅能力咧，就係俾咗呢個機器，即係有嚇。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就唔係太過關心呢樣嘢嘅。雖然我都曾經用呢一個主題咧係寫過一篇科幻小説，但係因為我關心嘅咧係可能我都中意哲學啦嚇，咁我又中意科幻啦，我係關心嘅就係嗰個機器有冇自我意識。咁但係當然呢個自我意識咧，亦都係咧某一程度上係永遠係不可知嘅，因為正如我點知朱文你有冇自我意識啊？我點知啊？叔你又冇，我都唔知啊！林教授有冇自我意識嘅喎，係嘛？即係我哋甚至呢個世界存在啦。如果你唯我論就更加添啦，呢個世界根本存唔存在，我哋都唔知㗎。所以原則上嚟講咧，你全部都係可能咧，我哋叫 automaton。咁樣都係一個自動化機器嚟嘅啫嘛，你根據一個好精密嘅程序嚟去反應我嘅啫嘛，咁樣。咁但係當然咧，所以呢個其實係一種嘅可以話形而上學嚟嘅，就唔係一般嘅科學嘅討論。咁但係即係話，我假設你係有自我意識嘅，你係一個自覺嘅心嘅，你有自覺嘅心。咁所以我關心嘅就係機器有冇可能有一日都會產生出一個自覺嘅心咧？再引申到就係話，其實而家最複雜嘅機器呢個世界上咧，就一定係互聯網噶啦。啊，因為基本上你起一個最勁嘅電腦咧，其實你都隨時可以 plug into 個互聯網噶嘛，嚇、啊，即係聯網起嚟啊嘛。咁就係呢個互聯網，如果將來係比今天更複雜10倍、100倍、1000倍嘅話，會唔會終有一日個互聯網係會醒咧？咁樣，我關心嘅反而係呢個問題，就唔係圖林嗰、那個圖林個試驗咧，係幾過癮嘅，甚至你可以俾個獎金啊，佢有人俾個獎金噶，啊，但係而家都未正式攞到個獎金啊，係嘛？咁但係我最有關心嘅就係嗰個會唔會醒？咁我就其實好想知道啊，哲學家對呢個問題唔知點諗嘅咧。 但係衰財嗰個問題再複雜啲，因為我呢度首先解釋咩叫自我意識先，因為如果你問一個基本啲問題，先講係簡單啲嘅。圖靈問嘅係究竟電腦或者係識唔識思考啫嘛？ 我冇興趣呢個問題。 即係識唔識思考？第一就識唔識思考啦。第二層次就係、是，就算係識思考都好啦。係 啊， 你未必有人類，譬如頭先我哋講嘅嗰啲感知經驗，識思考未必有感知經驗嘅喎。可能佢做到人類所有思考嘅工作，但未必會覺得痛嗰個感覺嘅。係 啊， 呢個第二個 level 嘅問題。第二跟住才哥問嗰個自我意識就再高一個層級啊。係 啦， 就是、不僅僅有冇呢、這個譬如感知經驗啦，阿卓晴問。譬如舉個例，那個機器會唔會知道自己依樣嘢？而且譬如為關心自己嘅福祉啊， 知唔知道自己嘅存在？ 係啦，因為有好多低人啲，同埋可能你 可能會有意識，會識痛嘅，會有感知經驗嘅，但係佢未必有知道自己痛緊嘅呢個心靈狀態咯。咁我諗才哥就要求係最 高 最高 嘅 係 唔 係？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從科學啦個自然主義嘅角度嚟睇咧，其實生命過幾十億年嘅演化咧，係真係呢一個意識啊。是由冇到有，由低等到高等，係嘛？然後一路演化，即係如果我哋睇真係一個單細胞，你話有冇意識啊？我諗大部分人都話冇啦，係嘛？咁但係一個水色係嘛？即係多細胞生物，你可能都話冇啦。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哋去到一個譬如螞蟻、蜜蜂，咁你話咦，其實佢有意識嘅喎，佢又曉得嚇，即係做好多嘢啦，螞蟻啦，見到障礙物佢就繞過佢啦。咁佢係咪一個完全自動化機？有冇意識？但咧嗱，其實意識同自我意識呢樣嘢都好有趣嘅。對我嚟講咧，我都覺得其實係一個連續統，但連續統得嚟咧，其實係有分嘢嘅，係、一個 continuum。好啦，咁但係一路上到去嘅時期，哇！咁一條魚有冇咧？一隻雀仔、一隻麻雀仔有冇咧？係嘛？一條鱷魚有冇咧？鯨魚有冇咧？海豚有冇咧？咁我哋屋企嗰只貓有冇？呢只狗有冇咧？啊，同埋最後大猩猩、黑猩猩有冇咧？咁同埋一個智力好低好低嘅人有冇咧？ 係嘛？即係可能好嚴重嘅唐氏綜合症有冇咧？咁樣咁佢嘅自我意識，即係喺我眼中嚟講咧，即係我用一個科學嘅自然主義嗰個哲學嚟去睇咧，其實所有呢啲嘢唔係叫做 all or none 嘅 嚇，係啊， 唔係有冇 有程度之別， 其實係有無數嘅程度嘅分別噶嘛。咁呢個完全就係物質組織到一個情況，呢個組織係經過億萬年嘅演化嘅組織，就產生一個現象嚟噶嘛。 所以我想澄清就係、是、對財哥你嚟講，我先唔講自我意識先喺。可唔可以思考啦？同埋可唔可以擁有呢個感知經驗嗰個兩個程度咧？係啦，你覺得機器係只要夠複雜咧，係應該冇問題噶啦。 應該冇問題。正如你覺得個貓有冇自我意識咧？係嘛？嗱，你問一下啲喵星人嘅主人啊，嗰啲汪星人嘅主人啊，你話佢冇啊，咁佢殺咗你先啦，係嘛？但係我都相信有嘅喎。嗱，當然呢樣嘢咧，永遠就只能夠咧，就係用叫做環境證供。circumstantial evidence 嘅啫，係嘛？你冇可能你唔係佢入面嗰條蟲咁啊，永遠唔知道嘛。正如我都係用環境證供證明你有個自覺嘅心啊嘛。嗱，我覺得我有個自覺嘅心，但我假設你都有自覺嘅心，但我覺得呢個假設咧係好有根據嘅噃咁樣。咁所以咧假設咧，其實只狗咧都有一個自覺嘅心，但可能咧個程度比我哋低啲咁解。 所以係咪 外星人可能有個自覺嘅心喎？佢程度可能比我哋高嘅噃，但我哋想象唔到啦。我哋想象唔到啦， 所以財哥意思係咪例如成日啲人話啲星星會照鏡咁樣，就因此覺得佢應該有自我意識？ 有啊，我做過啲實驗啦，動物實驗啊，喺趁佢瞓覺嗰陣時啊，喺額頭啊整一點紅點喺度啊，咁樣佢照之後照鏡，佢會唔會知道即刻摸上個紅點度？咦？點解無端端我個額頭多咗個紅點咧？咁樣樣， 所以憑一啲行為嘅環境證供就係咁嘅意思，去判斷佢有冇自我意識咁。 係啦，知唔知鏡入面嗰個就係自己嚟嘅？ 我想知道劉 生點睇咧？ 即係關於機器，使唔使思考啦？ 其實 可以 承接住呢個討論，即係演化可以有唔同嘅 pathway 啦，係咪？咁發展到我哋咁複雜，我哋有意識啦，係咪？咁我哋既然演化好多偶然性，可能有第二啲嘅演化結果，好似可能外星人咁樣。咁佢我哋都可以想象佢可能有一啲好複雜嘅心靈狀態，甚至意識。既然有呢種可能性嘅話，其實可能有完全另一種嘅產物，佢唔係演化出嚟，係人類設計出嚟嘅就係電腦或者呢啲咁嘅機器，而倘若佢嗰呢啲產物都有人或者外星人嘅類似結構嘅話，又好難排除佢都同時擁有呢啲咁獨特嘅性質，就係意識啦。咁所以按照呢種自然主義或者頭先再具體啲功能主義立場，就冇乜理由排除其他嘢唔可能有意識嘅。只不過我哋又的確幾難想像點樣呢啲結構。複雜到咁上下之後，好似無中生有， 產 生啲咁神秘嘅嘢，我哋係好難想象。但係基於嗰啲考慮咧，我哋亦都好難否認佢有可能。 但係似乎聽落兩位嘉賓都覺得嗰啲機器可以思考、可以有意識係應該係可能嘅， 有可能。 咁但係哲學上會唔會有啲咩人反對？覺得 一定有啦， 原則上反對。 哲學上有咩立場的人好嘅，喂，一定有啦。咁其中一個好大力反對所謂呢個 AI 能夠思考嘅一個哲學家咧，就叫做 Dreyfus。咁咧佢係啦，佢好出名嘅個講法就係咁嘅，就係、是、如果咩為之思考咧，係以人做藍本先算啦。係。咁而家就問，究竟機器可唔可以做到人類思考嘅嗰個功能咧？嗰個能力咧有冇？佢就話唔得嘅。點解唔得咧？就因為機器咧嘅思考咧係用一啲明確嘅，佢叫 symbolism， 佢自己叫符號主義。 符號一條條烏。 係啦，係用一啲唔同嘅規則寫明。究竟譬如有某啲輸入，仲有點樣輸出？咁當然係好複雜啦，就搞到嗰個規則。咁如果係咁樣係電腦嘅運作模式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啦，永遠都唔能夠把握到或者學習到咧人嘅思考模式嘅，因為人嘅思考模式好多時候就唔係一啲明確嘅思考嘅規則一條一條嘅。我哋好多時候係用一啲佢會話，譬如直覺啦，或者你一個環境，譬如佢話甚至物理學家、數學家去到好訓練得好好嘅時候咧，你都唔係真係明確諗嗰啲數學嘅推論嘅。佢人家有直覺，嗰直覺人用好多唔同嘅訓練咧，令到佢一個好 impulse、好隱含嘅方式咧，係獲得某啲直覺。咁可能係同佢環境有關啊，同佢處境有關啊等等，而令到我哋咧係可以得到某啲結論嘅。而人嘅思考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機器如果用嗰種一條一條規則嘅方式運作嘅話咧，是永遠把握不到或學習不到人的一種思考模式，所以他就說 AI 是因為它的本質是有一些缺陷， 所以它其中一本最出名的書就是 What Computer Can't Do， 就是電腦是有些東西永遠都不可以做到，就是好像人那種思維模式， 學到人的某一種思維模式，就是當我們很明確想東西的時候， 但這種的 AI 的 approach 是 symbolism， 是但其實當然有另類的方法，有所謂 connectionism， 就是學人腦的運作方式，而不是學 人的知識的嗰啲結構，而係咧學人學習嗰個方法，扮人嘅腦嘅結構嗰種嘅方法，嗰種進路其實就比較似人咯。所以可能可以避免咗呢種咁嘅批評。 嗯，而家好流行嘅 machine learning 啦，所謂。 可以之前捉棋啊，或者咩都係用呢個方法啊。 係啦，唔係我諗 Drivers 嗰個論點咧，以佢當時嘅睇法同埋佢可預見嘅將來咧，佢係有佢嘅道理嘅。即係話你而家所睇到嘅嗰個電腦嗰種嘅結構個運作模式咧，你真係好難想像。咁但係講真，其實呢個時代會不斷進步噶嘛，即係未來嘅電腦同今天嘅電腦可能係完全唔同嘅一回事嚟噶嘛。啊，即係嗰個設計一樣嘢會唔同噶嘛？咁我哋嘅信念咧就只不過話係咧，即係其實心靈其實係物質複雜到某一程度一個產物。咁所以咧，而呢個物質複雜某一程度咧，固然可以係大自然嘅生物演化，亦都好可能咧係我哋人類所創造，甚至嗱仲有一樣嘢嚟講啊，就係話電腦設計電腦，電腦自己繁衍，咁可能去到個地步咧，連我哋都理解唔到啦。咁但係即佢有一日醒咗，就好似電影 Terminator 未來戰士嚇一二三四五六集嗰啲，或者 Matrix 入面嗰個假設咧，就係個電腦醒咗咯。係啊。 咁我諗呢集都討論咗非常之多嘅哲學同埋科學嘅各種知識，討論過二元論啦、等同理論啦、功能論啦、物理主義，最尾亦都討論咗大家好關心嘅 AI。咁我諗呢個問題始終就好似題目咁講咯，即係心裏 有個謎， 永遠都係有個謎嘅。我諗好似財哥咁講，我哋而家啲討論可能二千年後睇翻，就好似我哋而家睇翻以前啲煉金術師係好幼稚、好膚淺。 唔使二千年，五十年已經會覺得好幼稚。 但我諗希望呢一集呢一個鐘，即使後屘啲人睇翻可能好幼稚，希望觀眾都明白呢個問題嗰、那個心裏嘅謎，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思考呢個問題落去。Thank you.